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本市天空云量比较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南部可能下点零星的小雨。由于雨量小，对出行影响有限，下午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天气凉爽舒适，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今天下午多云渐阴，南部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多云到阴天气为主，能见度还可以，较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千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 每天陪你 在路上。 打开车的窗，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无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我说是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总是要学着遗忘，学着疗伤，总要跌跌撞撞再找到答案。 2018年的9月19号11:33的1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纵贯线。 是的。 这歌叫《公路》。 对。 啊，我觉得简简单单又有力量，让年轻人直接上路就不会来。 是的，我觉得就是四个可以说是乐坛老将在一起，他就是不一样， 老炮了吧？ 是的，非常简单，但是就给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感觉。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还真的是年轻的生命个体，90后的，应该是北方的。男孩， 中原， 因为他在 中部， 他在海南读的大学，湖北人，不知道怎么定义他的这个位置，中原， 中部偏南， 中部偏南。他呢，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纪录片的导演、拍摄者，而且是 我刚才这个有幸领略了两眼， 不错， 非常的棒， 非常的台湾， 现在很多的， 对，很好的镜头感觉哈。 是的， 而且他也是一本书的作者，叫做《既要朝九晚五，也要浪迹天涯》哈。摩托车环球旅行者梅硕，欢迎 梅硕。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他是一开始比较羞涩，对吧？ 羞涩，比较拘谨。 对，因为他那个月份出生的人呢，根本不符合这样的性质。熟了之后了， 他的月份是？ 对，就水象星座那个，除了巨和双，就是那个星座了。 是的，是的，November。 那版本，对对对。我们希望呢，梅硕在我们的分享当中呢，把他真的是年轻的生命个体，九零后的朋友哈，说说他这一路的经过和走路的感受哈。 是的， 既骑自行车又骑摩托车，全世界都摩托车的环球旅行者，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我的天哪，就是。有一种仗剑走天涯的感觉。 是的，你看那 T 恤衫啊，他 T 恤衫一黑一白，黑的也是 do or die， 白的也是 do or die。 对， 对不 对？我觉得就是很像他的性格，就是中间的灰色地带比较少， 是的， 很极端的一个 性格。极端的，对，我们说的对吗？没说。 啊，对，两个主持人特别嗨，我也被带的。 对，我内心是有一丝丝恐慌，但是还要面带微笑。 他俩是不是正规主持人？ 哎，我们有证了，我们有证了。 没有，我以前也没怎么参加过节目， 啊、 okay, 是吧？开玩笑。Okay, 对对对，硕硕，你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哈。对，其实我们有一个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之后呢，让你稍事休息，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哈， 消化一下， 适应一下我们两个的节奏。 两主持人特别嗨。 十分钟咨询之后，我们要慢慢的跟着梅硕年轻的生命体走进他的旅行世界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一条新鲜资讯哈，最近一个字其实本来是一个吃的东西哈，很好吃，跟蒜一样，还是包改吃。山竹可是现在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代名词。 是的。 山竹啊，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52亿。 我的天哪，这个数字真的惊到我了啊。 惊到了啊。 记者18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18日的17时，台风山竹已经造成广东、广西、海南、湖南、贵州五省区近300万人受灾，五人死亡，一人失踪，160.1万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那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台风山竹还造成了五省区的1200余间房屋倒塌，800余间严重损坏，近3500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了174.4千公顷，其中绝收3.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2亿元。 看到了绝收，是让人非常扼腕的词汇哈。据悉江阳市呢是广东此次台风受灾中最严重的地区。据江阳市三防办的统计，阳江超过了10万亩的农作物受灾，交通中断49处，公路塌方73处，3万多立方米，供电中断118次，城区大量车辆被水淹没。 是的。反正这个18日上午受灾最为严重的广东省阳江市阳春莫阳江二桥附近两侧水位还是比较高的，仍然有不少小轿车完全被淹没在水中，你想这个水位有多高吧。反正记者呢也是跟随救援队是划皮划艇进入的灾区，由于被困时间较长，重灾区已经停水停电了，群众急需淡水、食物和蜡烛等物资，救援人员拿出了自己的食物淡水，通过群众从楼上掉下来的袋子送上去，但是他们只能躲在顶楼。 对对对，我们希望那山竹现在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之后呢，还要恢复一个重建的信心。 是的，希望山竹快点把他的脾气降下来。 对对，天灾就是这样的，希望大家赶紧支撑住我们的精神支柱啊。 是的。 第二条呢，来自于一个南京的游客说了一句话，我们要抛出这条信息哈。一个南京，南京方言会吗？到你们在那边有没有？还有印象？ 我现在只能我能听懂， 点点， 但是我其实不太会说，就只能记得哎呦来有啊。 什么东西？ 你要辣椒油吗？ 要，全多多辣椒油啊！你看他说是，我就想来看看这口大锅到底是怎么样。大锅是什么？ 大锅是什么呢？ 对不对？ 这九月中旬呢，贵州境内大范围降温， 对， 细雨绵绵，但这丝毫抵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怎么了呢？ 在天文小镇，一辆辆标着平塘天文科学旅游字样的旅游大巴接踵而至，毫无疑问，10公里外的 FAST 这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才是游客的目的地。蜂拥而至的游客让贵州的科普旅游炙手可热。 FAST 大家都知道，但是 FAST 哈，景区并不售卖门票，游客只要付50块的摆渡车费用，包括门票了吧？便可前往免费参观，当然更多的游客还愿意花上50块钱进入天文体验馆大开眼界啊！ 对的，天文馆尽管呢只有10公里多一点的路程，但是游客从天文小镇抵达 FAST 的景区其实并不容易。 怎么了呢？ 需经3道关卡，2次安检， 很有必要。 对，反正按照规定呢，乘坐摆渡车之前，游客就必须将手机、智能手环、平板电脑等一切电子产品寄存在游客服务中心。 是的， 如果要是拒绝配合，那 将被谢绝进入 FAST 景区，你就别去了。 对。 对，为此呢，游客服务中心还在醒目的地方打出了警示提醒，被禁止带入的还有车钥匙、火机、火柴以及水果刀、剪刀等物品，安检之严格远胜机场。 那有些、 这个、不一样， 有些朋友就会问了、 啊、 我想拍照留个链怎么办？ 怎么办呢？ 留个链， 留个链啊。 可以租用景区提供的全手动胶卷相机。 啊、 FAST 周围没有手机信号覆盖的哈、啊，只有有线电话亭可以免费使用，啊、还非常的有那种感受啊。 嗯嗯嗯，反正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完全也能够理解啊。游客也说了，我们也不想给 FAST 带来任何的干扰。事实上，为了一睹它的真容，不怕麻烦的游客真的太多了，好吗？ 嗯，其实作为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嗯、FAST 景区的科普旅游初见雏形哈、啊 嗯， 星辰、星源及星在。在天文小镇随处可见带着这些字样的酒店和农家乐哈、啊， 农家乐，这怎么感觉有点儿 惠民嘛，对吧？ 啊啊啊 对，从 FAST 核心 星辰 啊，做夜的星辰，从你周坨，你一出来我们节目刚刚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科普节目，你出来就农家星辰嘛。 星辰 啊，从 FAST 核心区搬迁出来的村民龙宝学，在天文小镇经营一家小餐馆，开业第一天的营业额，哎，高达30000块，扎心了。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感觉，对吧？ 对。 他说，每逢节假日，天文小镇的大街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餐馆和宾馆根本是供不应求的。 嗯，对，反正就是来的人越来越多啊。 是的，是的。 希望这个能够满足一下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 梁静茹有首歌叫宁夏， 对，有一个段子说，哎，梁静茹不是宁夏人吗？ 不是啊， 谁说的？ 人家宁夏宁静的夏天。 对，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方了哈。 对， 他咋了？ 下调了4+5A级景区门票价格。 啊，是 好事儿啊、嗯！记者日前呢，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局获悉，为了加快发展宁夏全域旅游，推动景区及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自治区物价局决定从9月20日起降低4+区管5A级景区门票价格， 嗯， 最高降幅达到21%。 嗯，挺大的一个区间哈。4+区管5A级景区当中呢，水洞沟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由每张76块降低为60元、 嗯、 沙坡头旅游景区镇北堡的影视城门票价格每张100降为80、 哎、 啊，希望各位到那边去感受的时候，宁夏的时候就是又降价，服务不会降低、 嗯、 挺好的一件事情， 很好很好啊。 来关注一个神奇的国度，印度 啊，好神奇。 印度咋？ 印度呢，期待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赴印度旅游，吃吃我们的咖喱。 对对对、嗯、看看我们的牛哈，牛， 看看我们的泰姬陵。 在这个路上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绝对让路的哈。 嗯哼， 首届印度旅游推介展18号在首都新德里落下帷幕了、 嗯、 在为期3天的展会当中，印度旅游部门向全世界展示推广印度优质的旅游资源、 嗯、 并希望借此契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赴印旅游。 嗯，印度旅游部长阿方斯1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啊、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并一直希望获得中国游客的青睐。 嗯， 我们将把重点就是推广呢放在中国，因为印中两国不仅有许多共同利益，在文化上也有不少共通之处。随着推动就是推广活动的深入呢，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印度、喜欢印度，并愿意把印度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共通之处，随着推动就是推广活动的深入呢，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印度、喜欢印度，并愿意把印度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 俊子、豆豆，我个人也没有去过印度、 哎， 但是我还是喜欢印度的电影。 是的，是的。 嗯，大篷车呀， 啊、 流浪 对呀、啊，流浪 的人，流浪点，这歌是不是印度的、啊？ 哎 啊，毁了！还得学校 的。你这个知识真是学杂了。 百万富翁啊！ 摔跤吧爸爸。 对呀、啊，那都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宝莱坞的影片 啊！对对对对对、 嗯。希望大家多去看看哈。 是的。 数据显示，2017年印度接待外国游客数量达到了1000多万人次，其中有25万人次的中国游客、 嗯， 印度方面显然不满意。 不满意啊， 对吧？ 印度政府说啊，这不行啊，就快速记仇。 记仇， 对，不是快速计划啊， 对的，计划 到2020年、啊、对，接待2000万人次的外国游客，其中中国游客数量突破百万，嗯， 翻4倍哈。 是的， 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去印度感受感受啊，虽然天有点热，有咖喱吧，但是确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哈。 是的， 看到那个金的呀、彩虹的那个房子出现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 嗯、 哈， 很漂亮。 所以最后一条来自于泰国、 嗯、 泰国确实是很便宜、很好玩、很有趣哈，但是呢、 嗯、 今年以来已经有69人因感染登革热离开世界。 哦，我的天哪！ 文字定一下。 对对对，这个要注意啊。泰国卫生部常务副秘书长欧帕斯18日表示， 嗯， 今年以来泰国已经发现50,000多例登革热病例，其中69人死亡。欧帕斯说今年半数的登革热感染者是成年人，而前几年感染者中只有10%是成年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哎呀，截至9月上旬，首都曼谷今年已经有5899人感染登革热。这5899当中5个人死亡，5人都是成年人，分别来自于曼谷、巴吞旺等4个区。 是的，反正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大家会不会对泰国恐慌啊，望而却步呢？那其实也是可以注意和避免的啊。其实提醒民众注意家中的卫生，要勤倒垃圾，为蓄水容器盖上盖子，以防蚊子滋生，并配合卫生防疫人员进行卫生检查以及灭蚊行动。 对， 若发现高烧3天不退的疾病症状， 赶紧去， 一定要立即就医。 对对对，不要因为这个时候我没事，我再睡一会儿啊，也许就一睡不起了哈。 对，不行啊， 一定要防止蚊虫叮咬，不要小看这个哈。昨天跟我的不是昨天，应该是周六的时候吧。现在你周几了？周三了哈。 今天是周三了 ，对吧？ 哦，今天周三了。 周六的时候，我跟小孩出去玩，就拦到了一片草丛非常茂盛的地方。我还穿了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健身裤，耐克的那种吧，就是长裤嘛。我就忽然看到一个穿了黑色的裤子，看不到黑色的蚊子，但忽然觉得很痒。我低头一看，左腿右腿分别有7个黑色蚊子和6个黑色蚊子围绕我的小腿。就是隔着那个小小的一层布都叮了一腿疙瘩，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细菌，上一个叮的是什么病，对不 对？ 对 啊对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备好防蚊水，这个防蚊水一定要强力。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年轻的梅树哈，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Brother, they tell me that you burned your flag and you're flagless.And you didn't like Merle Haggard's songs, so I guess you're hagless. Well, I'm not too sure that burning a cloth is a crime. Oh, I know you burned your flag, but I'm sure glad you couldn't burn mine. 总觉得有一个年轻的嘉宾，而且有大把的精力，是一件特别让人想了解的人，对不对？ 是的，会让我们觉得整个生活变得鲜活。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90后的年轻的作家，然后摩托车环球旅行者，也是一本书的作者，叫做既要朝九晚五也要浪迹天涯的梅硕，欢迎。 欢迎梅硕。 很高兴在这里能够与大家相遇。 对，梅硕其实内心还是一个比较沉稳的男子，你看他说话是那种感觉哈。 他内心其实是非常涤荡的。 对对，他是一个导演。导演汹涌澎湃的内心， 内心戏一定很足啊， 全都通过镜头反射给听众和观众， 表面波澜不惊，然后内心 一天抽3包烟这是怎么来的？我跟你讲，说到旅行呢，其实我们今天是旅行节目哈，我想想了解一下梅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旅行这根弦？我要出去玩，我待不住了，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对，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出生是在农村，就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旅行，因为我被认可的方式应该是就是过一种就是稳定的生活。 OK， 旅行就像有时候，包括现在有时候出去旅行，家里人会问你是不是去工作啊？其实那个时候就其实完全没有旅行在生活中的，因为我从小也没被父母带出去旅行，除了家乡哪里也没去过。就是大三的时候，去参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每天在打那个 DOTA 或者看美剧，生活很无聊。快毕业了，大四 是在哪里？读的大学， 海南， 海南好地方， 海南好地方， 天天面对大海呢。 对，然后就出去徒步嘛， 徒步 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朋友，那时候就有个朋友推荐一个一个活动，对，陈坤那个行走的力量。 哦，陈坤的行走力量， 对，行走力量活动以后，我就当时我们就去参加那个活动，也就是那次活动。让我们 改变了你的， 对，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远方，去西藏，也是第一次除了 家和学校的另外一个地方， 好，打开一片新的世界，对不 对, 对， 然后那时候也很巧来过北京，然后当时想来找陈坤的工作室、然后找陈坤，然后但是就来了以后就发现北京很大，什么都没找到，就是后来 哎呦，这句话里内容太多了，包含的棒棒的， 什么都没找到。 嗯，对。 顺便在北京玩了一圈吗？ 有没有玩？ 有吗？ 在北京、 就北京从朝阳到海淀大概两个小时，每天就是这种看着大家每天的生活。然后、 你要这么想没说、其实每天海淀到朝阳这两个小时的行程，你眼睛看到都是纪录片当中的素材。 嗯，对， 可以创作，可以发挥。 走的是同一条路吗？ 嗯，没有，因为当时就很想去各个地方看一下， 对， 参加一些活动，或者去找陈坤，就是在网上搜一，然后发现都找不到嘛，然后又从搭顺风车从北京去。 这是你告诉过陈坤吗？ 陈坤知道， 知道是吧、嗯？ 他微博当时还转过我， 对吧？ 哦， 对。 后来搭顺风车。 对， 从哪儿搭的呢？ 从那个， 就是在从北京开始， 从北京的一个叫、是六里桥 啊，六里桥我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 是那里吗？是吗？是那里哈、 对呀、对， 我印象没错的话、然后从那里就，然后拐到金藏线，然后就一路上就这样出发了，一个人背着包， 我的天哪， 心其实也挺大的。 哎，其实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北京搭顺风车这件事儿、 对， 但是而且是出城啊， 对呀、 我不过也可以讲一下，就很搞笑，就是当时就是，有个。应该是北京的阿姨就停下来了 哦， 因为我她说她 小伙子干嘛呢？ 对，她叫我上车，然后我就 小伙子， 对你这干嘛多危险呢？是不是这意思？ 哎呀，小伙子你怎么站到高速公路上？ 这几个大妈呀？三个大妈。 然后我上车了以后，她找我要钱， 为什么？ 哦，她就说十几二十块钱吧。我说我今天是第一辆， 了解。 我说我今天第一辆车，我说不要钱，然后我说我现在去拉萨，然后她就有点懵了感觉，然后我后来还是给了她钱。 哎。你有没有就是亮出你的身份，说我是搭车的那种去旅行的人？ 有啊， 因为我觉得搭车去旅行最厉害的是古月先生，你应该认识他。 我就是看到他的片子， 对不？你看， 他是我偶像， 被感染掉的。 对，你看古月 要对你负责。 是的，古月现在早就已经不搭车了。 古月现在有很多的活动，他现在正在走出非洲，做一个非洲的纪录片，我就看到他们的活动哈。其实我觉得都有相似的灵魂， 嗯哼， 对吧？你每个人都肯定有一样的东西哈。年纪轻轻出了一本。这么漂亮的书籍，还真的是很有文艺的感觉哈。 是的 、我们会看到，就是有一句话，还让我们这些成年人，比你年纪大几岁的朋友，有点深思熟虑的一分钟。这句话叫做，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除了钱道道，你还会追求什么？对吧？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问题， 你还会追求？ 忽然对你提问之后， 我跟你说，所有人可能都是跟我刚才的反应一样，你需要想，甚至会想很久。 健康。这个安宁、 快乐、 家庭的幸福、安稳， 对，平淡如水，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物质之上。回家又回来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理想是一件特别特别高贵的事情。 理想需要物质去支撑，但是并不是物质去丰满。 没错，有了理想就可以去义无反顾的朝那个目标前行。有句话嘛，心灵鸡汤嘛，如果你坚定的朝前方行走，全世界都给你让路的。 前提是你的方向是对的 哦。那撞南墙，有些人啊，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我觉得特别佩服。 要把南墙撞破， 特别欣赏这样的人。 是的，要有这样的执着。 9个撞南墙，一个就10个人10个撞南墙，9个都回来，一个坚持，有可能他就成功。 撞破这堵墙之后，墙外的世界。那就是你的天地了。 对，其实我们想给年轻人一些鼓励哈，当然我们想听听我们没说的一些旅行的经历哈，简单讲一讲，下面的丰富的讲一讲哈。 是的， 你说大三参加了行走力量之后就开始了，然后都怎么去实现你的？ 走过什么地方了？ 跟我们来说说看。 就是去过台湾， 哦，我过台湾， 都去了好多次。 是什么方式？台湾？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到 环岛自驾是吗？ 对，骑自行车环岛 啊，挺舒服的。 后来就去了非洲。 非洲 去非洲那种骑摩托车， 哎，我想问一下，由自行车过渡到摩托车，这是有什么契机吗？ 是因为我当时从台湾那个回来的那个航班上看到一个，应该是当时一个经纬的一个张颖，就是他发的微博，然后我看到他拍的，然后就刷了一下他微博，然后哇，然后他好漂亮，就是整个非洲。不过那时候我还不会骑摩托车， 对。 然后那个时候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还有旅行方式，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广州以后就开始去学习摩托车。 哦，广州是一毕业之后的城市了，对吧？ 对，毕业以后。 哦，从海南去了广州。哦哦哦， 对， 广东， 所以我就开始骑摩托车去非洲，当时就想了一下，要不就选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就去非洲。 好冲动啊，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好冲动啊、哎、 你骑摩托车从广州市去非洲，先坐飞机去非洲， 去那边租的车、 哦、去那边租车、嗯、对吧、嗯、 对对对， 那也挺厉害的、 哦、那边租车就是而且是租摩托车， 对， 是在哪儿？机场可以租吗？ 没有，是在他们城市，在那个 哪个城市， 南非的首都是哪里来着、 好好几个， 开普敦， 开普敦，对，开普敦啊，因为时间有点久 哦、啊、 对，开普敦， 然后就租车之后就开始在南非一路各个城市转、嗯、草原国家公园也去，都是从摩托车的方式， 对对 对, 对，然后骑到他们的国家森林公园，然后也有海也有山，然后就一路骑， 还挺神奇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知道去到国家公园啊什么的保护区、都是那种四轮次驱的安全防护的吉普车、嗯、 摩托车应该 不会 你能 让 进 去 吗、 他是我是把摩托车停在那个公园的门口、然后再坐吉普车进去， 我、了解，那对的、 哦、对对对， 那我停下你们，对呀、 啊、对 呀、 啊、哪能让摩托车进去， 猎豹追他，那 没有，但是我们在骑行的路上可以经常能看到猴子，就一群猴子在你、就是在你骑在路上经过，然后又看着你也不走，就在路上跟着看， 宛如自己是孙大圣。 是的，红酥肚脐是麦，心情是自由自在。 年轻的生命啊、其实有很多无畏的精神在里面哈、有一些比如说成熟的35岁到45岁的成年人在听我们没说的故事的时候， 我是不可想象的， 是不会想他到底为什么，因为什么，怎么完成这些的。 对啊、而且是怎么样冲动的去到非洲？那你没有任何的计划，你是想去哪儿？想去怎么样？去这个安排自己的旅程。 对， 我的计划就其实很这个也是我自己不太好的一点吧，就是 什么呢？ 因为我的计划不是特别多，一般我只是把机票买好，然后就看 就走了， 也不是看一下我大概要走的线路，然后到了那边以后，我也是到了那边以后再订住宿的，因为骑行过程、刚开始有把所有东西都订好，然后后来发现像我这种旅行方式，很多东西不太 适合， 不是很确定。所以当然我会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那条线路上的住宿或者遇到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会了解，但是没做到就像可能很多人认为你 方方面面的 方方面面、这个 都那么明明白白的啊。 对，这个可能是我所欠缺的地方。 其实呢，我们更想知道，因为他欠缺这部分、我们下面来听听他到那个地方怎么一步一步的展开自己的行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年轻的生命体到达一个陌生地方之后，一切都是崭新的记忆和开始。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今天是年轻的梅硕，下面呢还有他很多关于路上的好故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情缘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烟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

大把的精力哈，我们只有大概19分钟可以分享 啊，浓缩的精华。 就像林明梅说，你说你是不是一个特别想去那个一步一步走的那个朋友啊？你的灵魂里是有这样一个步骤。那你比如到了非洲，到了一些陌生地方，我看到你去过很多地方啊，有着青海湖、台湾岛，摩托车走过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北美洲、南美洲，三次进藏，三次进新疆，这是非常丰富的经历。 对，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 已经大把 经历了很多了。 对对，已经很。很多同龄人都觉得很羡慕他的了， 对,、 啊、对不对啊？一说到没错，那是我偶像，对不对？ 是的。 作为既然这样一个身份的话，说一说你在路上那些发生过的故事，以及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听听看好不好？如果你想分享的话， 我可以说 说。说，哥哥，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刚才你问到一个，就是怎么去当地的旅行？其实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有一种东西叫贴近土地，就是你要去找当地的，哪怕就是你去当地的农贸市场，然后比如非洲，当时我。大家之前经常说贫民窟，那我说我就去贫民窟， 当然 一般就是都不会建议去的， 不建议去。但是呢，有时候我是说，如果想知道有些地方，我就会去。但是怎么去呢？这我自己的一些技巧哈。我就当时我就坐出租车，然后因为出租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聊，然后他说他家就在贫民窟， 是开普敦吗？ 对，开普敦。然后在机场附近有个很大的贫民区嘛，我刚好经过，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可以带我去，我可以单独给你钱。然后呢，他就带我。 这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个小哥的反应是？ 他说他很乐意啊，他很开心啊，又可以赚钱， 然后又可以带人去参观一下我的家。 就是我会讲哈，他有没有告诉你说提醒你安全的一些问题？有没有？ 没有，他我说他我问他是不是很危险？他说还好，他跟着他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为了防止他有问题，我也会找民宿的老板，把他的车牌号，把他的所有东西都给记录下来。 他 民宿老板 不错、 哎、 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对，这是一个方式。然后我平时旅行也会都通过 Airbnb 住就是住当对住民宿，然后跟当地人去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当时还说过，就是可能我们很多方式就是我们只通过眼睛去看，但是我也发现我自己了解一个，最近在看一些佛教或者方面的事，就是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眼耳鼻舌，去深意，然后去感受这个世界。 哇， 对，然后要开启我们的五官，对， 全面感受，全方位的。 出去以后，我们要全面的去感受当地的。 像一个猫的表情。炸起来，全部是高度紧张。对， 不是高度紧张， 其实我 你去感受。 对对对，就是你每个神经都不能放松，但是也不能让你感觉你特别紧张那种感觉，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什么眼耳口鼻舌，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看你的口腔，你的味蕾是可以去品尝美食，你的眼睛可以去看到目之所及的风景，你的鼻子可以去闻花香，可以去闻空气当中的气息。 对 对, 对， 花粉。 对， 是的， 培养我们的各个，我们去感受这个世界，而不是说只是说拍了一张照片。 是的。 朋友圈这种旅行， 到达那个开普敦的贫民窟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 当时就感觉那边真的很穷啊，感觉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然后去酒吧里，就是但是 贫民窟还有酒吧， 还有酒吧呢。 对，但是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 很 happy 吗？很快乐吗？ 他们很 happy。穷啊，感觉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然后去酒吧里，就是但是 贫民窟还有酒吧， 还有酒吧呢。 对，但是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 很 happy 吗？很快乐吗？ 他们很 happy， 就一间房子，然后一堆人坐在那里喝酒。 我还看到一个照片，你们烧烤是在贫民窟吗？ 对啊，对啊，对。那时候 吃烤肉呢，他们在。 对，而且他那个烤肉是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应该是最好吃的烤肉。 真的吗？ 真的吗？ 牛肉吗？ 牛肉 哦、 对。然后就当时我还打包了一份带走，因为当时他那个酱料。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说，他虽然住在那里有间房，他其实也在城区里住租房子，所以他说他每次回来也都会买那个烤肉吃。 哦， 老字号。 对, 对， 就是你们北那个，比如说我们 那 炸肉摊、 那个、 你们那这个 火烧啊， 对 火 对 对 对 对 对。那时候就感觉就是很穷，但是他们会有一种你感受到的那种快乐，就是另外一种快乐， 对， 就不会我想象中那边都是饥饿烦恼、那个。 是的，是的， 他们很开，他们 暴力都没有的哈、 他们很开心。 哎，就是吃了非洲，你澳大利亚你也去过，然后那个南美洲你也去过， 对， 南美洲去哪个国家？好远的地方。 南美洲你也去了， 就秘鲁的那个 秘鲁 那个去看那个。马丘比丘 啊，马丘比丘， 然后从利马那边然后过去， 哇， 然后骑摩托车在那个安第斯山脉那边。 其实我觉得从梅硕这个表达上，他这么 也不那种很高大威猛的，他其实内心的小宇宙极其强大的一个人。 对，他是很走内心派的一个人，就是他表面越平静，内心就越狂野。 爸爸妈妈真的是，因为你那时候你也年轻嘛，他们真的会担心你的安全问题吗？你一个人骑个摩托车，哎， 对呀，那家里 让我就担心，我担心 会，因为我说有时候跟我出生的关系，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出生在湖北，所以我遇到的阻力应该是很大的，因为但。就是 什么阻力呢？ 阻力就是他们希望就经常打电话给你，要你结婚啊，要你 啊，当然是的， 那些 对对， 就是父母还是很传统的，而且他们 父母是很传统的， 对，而且他们并没有说走过很多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个世界是未知的， 他也不太理解你的一些想法， 他 不 会更理解不了， 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去阻力还蛮大的，但是这些年我一路 现在怎么样？ 现在好很多，现在是比较理解或者支持的，应该是。 有些道理我们年少时候不懂，有时候我看书，书里边说，哎呀，有时候你的理想跟你的一个愿望不要太高，因为你的爸爸妈妈的想法有基本一致还好哈。其实还有后边紧跟一句鸡汤，当你在你坚持的这个事上做出一些成就和东西的时候，你爸妈自然而然会理解你。你看，也是就也就是顺遂这种东西出现吧。 其实、如果要是说像梅硕他，你把拍过的视频、走过的风景、拍过的照片、写过的文字、当你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哦，我的儿子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有 意义 的 事情，他也会从内心的支持你。 对,、 对， 有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只有你自己坚持了，别人才会对你坚持。 是的， 所以坚持很重要，有的时候呢就不能妥协。 说到坚持，毕竟你是一个28岁的男孩男生啊，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窘迫的时候，在路上你还记得吗？ 这困难就是黑夜中前行了，看不到方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能到哪里。 哇， 那个时候你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吗？ 住宿的地方是找到，所以就只有一条路，比如在山里。 哦， 那你只能到， 这是在哪个地方？经常性的吗？还是会 偶尔会都会遇到。像上我说的那个黑夜中前行，可能就是在南美骑那个马丘比丘 啊， 骑到那个镇，然后山路只有很窄很窄，然后都停不下来，你只能 只有一个车头灯照明。 对，你只能这样骑，然后你只能然后到那里。然后上比如澳洲骑的时候， 澳大利亚 遇到50年一遇的那个暴风雨、龙卷风那种，然后也很苦。但是澳洲的时候有个朋友陪着我骑。 是吗？好棒啊。 那还好一些啊。 对，一辈子的好朋友啊。 对，苦中作乐吧。 对对。其实做到说到这些苦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啊，反正我们都已经苦过来了哈，希望甘来哈。其实在甘来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体会到大家对你的一些生活的改变，比如说你自己，比如说道德跟我，咱们俩举个例子，咱们俩开着车到了一个机场，然后飞到南美洲之后，去马丘比丘秘鲁横了一块回来之后，你觉得回来一趟之后，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 或者你的内心有没有， 你内心有没有波澜呢？ 我内心的波澜，每一次我发现我 不一样， 最大的波澜应该是在回来的那个飞机上。 哦，怎么？ 就有时候我记得，有时候当一段旅行结束的时候，我那时候听，比如说，鲍勃迪伦那些歌，我自己就会流泪，就是莫名其妙的。你看着那个夕阳，或者坐在飞机上看着那个， 他是很感性的，适合做 这个行当，真的 像做梦一样。 对对对，哎，不错不错。 对，就有的时候你只有亲身感受过，你才能知道。就是那种触动。 对，是的是的。作为那个旅行嘛，其实我们会感觉到一个男孩子骑着摩托车去感受，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帮助你啊，吃到当地美食的兴奋和难以忘怀的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份阳光的部分哈。比如说你去过那么多的国家和地方，你觉得哪个国家的饮食你最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中国的城市之外，国外的去了这些 地方？国外其实我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 真实话实说。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是可能就是说我的味蕾可能跟我的出生就有这个，我一出生我的基因就有关系，所以我 一出生就得吃辣。 吃辣？ 对，我喜欢吃辣。比如说我一落地，比如说2-3点钟到广州，我还会去吃火锅。去这种，哪怕吃到第二天还拉稀，我也会去。 人家去广州真的是美食之都。 你想他在广州待了6年，广州那个粤菜大家都知道 好吃 有多少。 但是这个我说了，很多人认为国外的美食是很好吃，我认为是 OK 的。但是刚才因为你那个问题是问我自己，所以我就说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我们去2-3天待一待，觉得挺新鲜的哈。 对对对。 改变一下我们的味蕾，但是你4-5天之后，你还要回到你土地里那个部分， 当然 是家乡的 感 觉。对对对。 对，你看《舌尖上的中国》能拍三季，嗯，《舌尖上的国外》可能也就一集， 也有可能能出五季来。法国拍一季哈。 啊，对对对。 对吧？意大利拍一季啊，有可能啊。哎，去过意大利吗？欧洲去过？ 欧洲去那个芬兰跟那个冰岛。 哎，去的好、 哦、 北欧， 北欧对，在北欧、 嗯、这俩地方怎么就打开你行程的这个起点呢？怎么 就想那时候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愿望清单， 清单哪一年的时候？ 忘了，就是两三年前， 2015年左右、嗯。 说那年刚好就受公众号的那个蛊惑， 哦， 自媒体 了，看看 极光，然后我就去了。后来发现其实每年都能看极光的，嗯、但是那一年刚好就去了。 对，因为那时候说，哎呀，今年极光大爆发，哎呀，今年是看极光最好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第二年发现宣传语还是这个。 嗯， 对 对 对。 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啊， 对对对对。我后来发现我在认识极光的，不是我去看极光的时候，就认识好几个朋友，然后都是看公众号的文章， 蛊惑， 然后大家动的。瑟瑟发抖， 这句话其实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 嗯、 因为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没有这个见识，之后只能通过这些东西去感受、嗯、所以那些经营自媒体微信公众账号的大 V 们大号民调有良心，负起责任来，我真的是实话，不要太过于商业、嗯、利益熏心，怎么样？ 是的，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其实当地旅游局呢，当然大家都想对，要把这个美景介绍给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但是其实真的每年都可以看哈，就像英仙座的流星雨，它不是只有一年， 是的， 它几乎是年年都有。 嗯， 对对对，那时候标题党嘛。 哎，问问哈，你这个参加了几场分享会了？在中国国内？ 从厦门， 厦门， 然后福州，福州 啊哈。 然后苏州 啊、哦，南方的都是、嗯、 上海， 上海 对，然后 这些都是当地，就是他们去邀请 会有一些场地是吗？ 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我是写的第一本书，其实我也没像很多明星有宣发渠道， 嗯、 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嗯， 他说我想开着车自驾。 去宣传， 在九月份去找各个地方宣传、 嗯， 然后出发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什么地点， 嗯， 到我来的时候就开始哇，有各个地方的人在帮我组织， 真好啊， 对，然后还有我还遇到有一个哥们儿，然后专门就是请假、 啊， 然后跑到现场来给我弹一首周云鹏的《九月》， 哎呦， 天哪， 哎呦， 因为我当时我就公众号上说，我说在这个美好的九月，我想。带上九月去， 很有 地车， 嗯嗯 叫做九月，所以他说，当时他说我怎么也要来给你捧个场，然后当时就过来，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知道我六七年的朋友，然后就开始帮我组织一些活动， 嗯， 出 发的 时候这趟旅程出发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到现在其实 收获很多， 然后也跟很多朋友聊天， 嗯， 聊各自彼此的生活， 是的， 收获很大， 嗯。哎，就是有没有记忆深刻的一些问题，总得交流嘛。比如说我是那个媒硕的粉丝，我们见到媒硕了，会问你问题。你发觉有没有统计一下，问的最多的哪一类型的问题比较多？ 哪一类型的？其实有时候我，就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问的问题其实都有，就是他们想，我不愿意去做一个什么人生导师，就是他们会问 交流嘛，不就是啊？ 但是比如说问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有。比如有父母跟孩子的，就是、 哦、 然后怎么去平衡？ 我带着孩子骑摩托车行吗？ 不是有，是那种 你那个母婴那种 啊，走错区域了是吗？ 啊，是打通的啊。 比如说怎么 负一层？ 比如说怎么赚钱啊？ 啊，对。 比如说怎么 很实际的问题？ 很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怎么赚钱，然后怎么去平衡跟家里的关系、啊？ 对， 这两个应该是问的最多的。 其实我刚才也想问，就是你走过这么多的地方，你像非洲啊、南美，都需要有很强的物质支撑。 嗯、 对，那而且你。要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你在广州待了六年、 嗯， 现在父母能跟你见的这个次数 多吗？还是他在你身边了？还是、 不在我身边？但我每年都能回去好几次。 啊，挺好， 那还挺好的，就是很能平衡家里的关系。 对，我一般会比同龄人回家的次数还要多一些， 是吧？那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你的经济包括物质上去能够支撑你的这一些旅程吗？有没有真的有一点捉襟见肘的时候？ 有没有？ 有。其实这些年其实我一直都捉襟见肘。我说我朋友圈可能80%-90%的人都比我有钱， 这是很多发朋友圈人在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 无所谓，真的无所谓， 因为他们都会比我有钱。不过我像我书中所讲的，就说 除了钱，我还有别的追求的东西。 不是那个标题是说，你按揭你的房子嘛？就是我按揭我的梦想。其实比如说你买一套房子，比如说30-40万多少钱首付的话，30-40万给我，其实我就足够了，就是看你把钱花在哪里。 嗯， 是的。 是的，是的。 我感觉买房子比我追求梦想更困难，但我也买不起。 是这个意思。 对， 了解。他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啊，只不过呢，就在他这个年龄做的这个选择是对的。我觉得到了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也许到了没说三十八岁的时候，也许他会有一个新的人生规划。 对， 真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人生不要太去步步紧逼，对， 就顺其自然来就好 了。一定是顺其自然，在你想要去干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年龄你就去放手去做。当有一天你可能成熟了，或者说当你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自然而然你想要的东西都会有。 对，小梅说啊，他说这个。他就是行走力量开出了一朵路边的小花， 嗯， 不起眼，但是也很散发芬芳。任何事情呢，只要你足够想象、想做、敢做，并且坚持，就一定能实现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目标。他还是非常坚定的人。 那是几年前说过的话， 对吧？ 但是没想到，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走过来，其实 慢慢实现。 就有些东西的确是在自己实现的过程中， 是的， 因为包括我现在所做的，比如说写书，然后去拍片子，全都是我一两年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对，说说拍片的事情吧。刚刚我们到看到的拍的那个还不错，简简单单三十秒还没看完哈。 是的，还没看完。 全是情绪，全是想象和空间，让我们看到哈。 对， 那个是哪里要拍摄的东西？刚刚那个小片对吗？ 我拍摄的其实我在很多地方都有拍摄，在美国，我在美国的时候还请了一个人专门跟我跟拍，他开着车在后面把后备箱打开。然后用 iPad 控制，然后后面去拍，然后他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我当时就给他定义为，就要帮我记录整个片子， 也是有合作伙伴的哈，不是单独自己完成。 因为完到后面了以后，你就感觉自己想记录什么东西了，以后你开始就会有这方面的留意，就像我刚才跟你聊的一样，我现在每次出去，我还是想拍些东西。 对， 包括你如果想一直重复着以前的那种旅行方式，你最后就是还是感觉有些疲倦感，但是想着如果能用视频方式记录出来。会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把自己想表达的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你自己内心的想法通过视频来把这个展现给大家。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视频，就是你的定义是什么，是心灵的释放还是旅途的记忆，是各个景点的串联，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大家呢？ 心灵就像我做了好几部，就是比如说美国的那个，就其实它的开头就是我在一个问，我就问大家一些问题，三十岁前你在想什么 ？OK， 刚好我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跟旅行结合，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受到问的最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三十岁前的梦想，那时候说奔三嘛，我就说哦，那我当时其实骑行的过程中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把当时的情绪跟当时的想法，然后融合到旅行过程中，就是我在旅行中我到底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棒哈。 其实我们会觉得呀，年纪轻轻的没说，一点都不跟他的年龄相符，他有大把的话要讲。 是的，他的内心是非常充实的。 对。最后一首歌还是送给我们那些一直在路上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坚持很重要啊。 坚持很重要，最后我们要升华一下。好吧，其实那我也问同样的问题。三十岁之前，其实你现在还没到三十岁哈。 对 你三十岁之后。有想过自己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认为人生，包括我对旅行，其实我就发现也没以前那么冲动，但是我认为我找到了其他的热爱的方式。我想拍片子，我想再写小说，我想再找人生的更多的可能性。就是包括我也会走入人生的，我想下一个阶段我会成立家庭。就像我上个月从西藏回来的路上，看到是卢梭还是谁写的一句话，就是人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活着？有几个东西还是特别美好的。第一，你对爱情的渴望，因为人总有孤单的时候， 但 爱情会让你感觉到一些 不再孤单。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知识的渴望。像我现在这一路分享过来，有山里，有在山里认识的朋友出来帮我，有滑雪场认识的朋友过来帮我，然后有骑摩托车。车友来帮我，然后还有书友来帮我，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对知识，包括我对这个世界的探索，会让我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知识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就是对痛苦的怜悯，对痛苦的怜悯，就是我们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公正，还有很多比如老人、小孩子或者那些妇女，包括 还是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还有很多，就这个社会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改变的。 是的， 我们要关心这个社会。 是的，是的， 是的， 感受彼此，寻找真爱， 其实就是 很重要。 To be a better man， 对 ，To be a better man。谢谢我们的梅树， 谢谢梅树， 谢谢大家，谢谢。 希望你一路前行顺利无比，没有人挡着你的脚步啊，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是我对。自由的向往， 这句歌词写得非常好。 谢谢许巍先生哈，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梅硕，明天见喽，拜 拜。 放下，会留下遗憾吗？我本。 奔跑在我哭完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红尾伯劳，是属于伯劳科伯劳属的鸟类，可能您更熟悉我的俗称褐伯劳。我们的体长有20厘米左右，身体上部是棕褐或者是灰褐色的，一对翅膀是黑褐色的。我们的头顶呢，有的是灰色的，有的是红棕色的，不尽相同。我们有着白色的眉纹和黑色的冠眼纹，天生打了一丁点眼影，显得特别的好看。我们的尾巴上还覆盖着一层红棕色或者是棕褐色的羽毛，呈现出一个楔形。 我们红尾伯劳一般生活在温湿地带的森林，您经常会在平原、丘陵到低山区看到我们，尤其在有稀矮树木和灌丛生长的开阔旷野、河谷、湖畔、路旁和田边地头灌木丛这些地方。我们红尾伯劳的伙伴遍布在中国的温湿地带，尤其已在低山丘陵的村落附近数量更高。 我们平时都会单独或成对活动，和很多鸟类一样，我们生性活泼，经常在枝头跳跃或者是飞上飞下的，有时也会高高的站在小树顶端或电线上，静静地注视着四周。一旦有猎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老鹰一样忽然起飞捕捉猎物。我们栖息的地方比较固定，不会经常变化，像树枝啊、电线啊，都是我们停留的首选地点。 我们红尾伯劳主要以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食，像叩头虫、金龟子、瓢虫等等都是我们的美食佳肴。当然我们也会注意膳食搭配，偶尔会少量的吃点草籽，不过我们最爱吃的还是肉。所吃的食物里昆虫占了99.6%，也许你猜不到，我们平时还会捕捉蜥蜴吃呢。而且我们的幼鸟就具有将食物的肉条挂在植物尖锐的刺上撕裂猎物的本能，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习性凶猛，嘴钩锐利，您平时饲养的初期用肉喂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以免被咬伤。 刚才说了，我们的很多习性啊，其实和老鹰是挺像的。在大兴区有个景点叫亮鹰台，这里可以说是南海子历史上最悠久、文化底蕴最深的一座幼台了。这里始建于元代，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如今的遗迹在南大红门北侧，距离南海子公园以南大约3公里的地方。放鹰捕猎是元代人最原始的一种狩猎形式，他们习惯用训练好的鹰雕捕捉天鹅、大雁。鹰雕经过与鹅、雁激烈搏斗，周身是汗，需要到高处来晾晒羽毛，所以这里得名亮鹰台。元代帝王在这里放鹰捕猎，清代帝王在这里赛马阅兵，非常的热闹。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我国西北南福建省西海峰，海拔5.6米，海拔1000米。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